好，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听福音的朋友，平安夜平安。你知道这个夜晚在教会历史上呢，被称为平安夜。为什么被称为平安夜呢？因为这个夜晚有一位赐平安的主降生。2000多年前，耶稣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婴孩的样式。并且很有可能耶稣降生的那个夜晚也像今晚这样寒风凛冽，对吧？并且你知道客房已经满员了，于是临盆的玛利亚呢就只能在马槽里生产。我们都是在医院的这个病房里生产的，对不对？所以你知道马槽是一个记号，是一个主基督降生降卑的一个记号。并且如果你熟悉马太福音的话，你知道其实那个夜晚也充满了刀光剑影，对吧？因为希律王想要杀他。耶稣降生对这个世界来讲，像天使所说的，其实是大喜的信息。但我请问说，对他自己来讲呢？是的，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平安的，但对他来讲却是关乎受苦受难的开始，意味着接下来他要走上一条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如果你要给耶稣的人生画一个路线图的话，起源于马槽，对不对？然后呢？然后是荆棘冠冕，是哥哥塔，是十字架。所以我们的平安其实是从他的苦难开始的。刚才静阳为我们读到那段路加福音第二章第8到15节的经文，经文告诉我们说，天使传喜信给牧羊人，说耶稣降生是关乎万民的，并且是关乎万民的平安的。你知道耶稣降世为人，成为一个婴孩，就是要把这个平安带给我们。而一切的平安，让我这样说，人间一切的平安的源头都是跟他自己连在一起的，或者说都是跟他的受苦受难受死连在一起的，没有那一个就不会有平安。各位，起初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创造了伊甸园，创造了亚当和夏娃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地震，对不对？没有老虎吃人，对不对？没有夭折的婴孩，对不对？没有眼泪，没有痛苦。但是苦难是如何降临大地的呢？因为亚当夏娃背逆上帝，不听上帝的话，就陷入到罪恶当中，于是苦难、咒诅、死亡就降临大地。从此你就知道说，平安这件事情离人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换句话说，上帝所创造的第一个人亚当把苦难带向了大地，然而上帝的那位独生的儿子末后的亚当却要把这个平安再一次带向这个大地，说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阿们。你知道很有意思的一点，在当代圣诞节的信息主要跟什么有关系呢？如果你去逛商场的话，如果你去看很多的这一个的广告的话，在当代圣诞节主要是关乎商业的，对不对？当然也是关乎万民的，也是关乎万民的商业的，主要关乎的是促销的，对吧？关乎的是打折活动的，关乎节日氛围的，小孩子们可能会收到很多的礼物，商场会开展很多的打折促销的活动。我甚至认为说，2000年之后教会主要的软弱就是我们渐渐的忘记了2000年前的马槽是何等的寒冷，我们渐渐的忘记了2000年前主为我们来是承受何等大的刀光剑影和逼迫追杀。我们越来越把教会的主要的软弱就是我们越来越把基督信仰类似于一场打折促销的活动，就是关乎福利的。让打折促销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关乎福利的， 但耶稣基督降生不是关乎福利的，而是关乎福音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圣诞节到底是怎么过的。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可能会令我们惊讶，然后我们才会明白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因为圣诞节耶稣降生是关乎万民的，是关乎万民的平安的，而不是关乎万民的狂欢的。所以我跟大家分享，到底真正的平安是什么，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平安。其实你会发现平安这个词是一个意思很丰富的一个词，对不对？让你一下子说到底什么才是平安，你可能一下子很难描述，因为它的意义很丰富。你说健康，你说平顺，你说安全，好像都有点那个意思，但是好像都不太够，对不对？其实平安是一个很难界定的一个词。有的时候呢，我们为了将一个很难界定的词给它说清楚呢，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看一看它不是什么，就是用否定的方式来看一看它不是什么。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爱，爱是一个很丰富的词，我们很难说清楚，对不对？但为了说清楚，你可以先说爱不是什么，比如说爱不是喜欢，爱不是欣赏，爱不仅仅是心里的感受，爱不仅仅是一时的冲动，它不是什么，对不对？同样的，要分辨出什么是平安，我们也要明白平安首先不是什么。首先我认为新约圣经说的非常的清楚，耶稣降世带来的平安并不是外在环境的平安，也不是身体的平安，甚至都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不是外在的平顺，不是身体的健康，也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平安。当然我们可以期待外在环境的顺利，身体的平安，人与人之间的和平，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期待，这都是美好的事情。但请注意，这个并非是天使所传的大喜的信息。所以如果今天晚上如果你有邀请慕道朋友来听福音，那请你不要说信耶稣吧，信耶稣保平安，请你不要说信耶稣吧，信耶稣让你一切都顺利，请你不要说信耶稣吧，信耶稣一切问题都能给你解决。哦，不不不，虽然这是好消息，我也觉得一切问题都解决，一切都好，一切都顺利，听起来是好消息，对不对？但是这还不是耶稣要带给我们的那个好消息。刚才你所讲的这一切，信耶稣好，身体好，一切顺利，解决一切问题，这样的消息虽然好，但还不够好，它还不是最好的，还不是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你知道这些年来我总是容易遇见那些意气风发的少年。有一次我和一位年轻人聊天，我对他传福音，我们聊了很久，探讨信仰、人生、价值、真理，聊了很久。那快要结束的时候呢，他突然说，这样我来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他说，你看哈，我年轻，有知识，有能力，无病无灾，大好前途，女朋友还很漂亮，又在外企做高管，那你说我为什么还要信耶稣呢？哎，你听懂他的问题了吗？如果你给他传福音是信耶稣能够解决他的失败，解决他的贫穷，解决他的疾病，对他来讲他就不需要，对不对？因为他一切都好，有知识，有学问，有能力，大好前途，没有失败，没有贫穷，没有软弱，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不认为他需要这个福音，对不对？如果你所传的福音让世界上哪怕只有一个人认为他不需要，那么这就依然不是福音。是的，如果信耶稣仅仅关乎身体的平安，仅仅关乎环境的顺利，仅仅关乎今生的平顺的话，那这个人就不需要信耶稣了，因为他看起来这30年来他已经什么都不缺了，对不对？然而人生的真相是什么？人生的真相是，那天我想对他说， 那天我也跟他探讨，我说其实人生的真相是，无论你看起来多么辉煌的人生，没有福音就是彻底失败的人生。为什么呢？因为你拥有一切的成功、青春、学识、才华、能力，都不足以解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罪恶和死亡的问题，对不对？就是因为你是有罪的，因为你是要死的，这个才是人生最真实的真相。而这个真相是我们的能力、智慧、才华、富足和解决不了的问题，对不对？而信耶稣解决的就是罪恶和死亡的问题。第二呢，这一个平安也不仅仅是指的，不仅不是指的身体上的、环境上的、人与人之间的，甚至也不仅仅指心理上的安稳。你们听没听过？这些年来，我总是遇见很多人说：“哎呀，有信仰还是不错的嘛，心里比较平和。”哎，有信仰的人心里过得比较舒服啊，你有精神寄托，你心里无忧无愁。所以他们就会认为说平安是关乎心理的，对不对？他们就会认为说平安是关乎内在的心理上的平安。当然我会说，信耶稣确确实实会带来心灵的平安，信耶稣确确实实会带来内心深处的平静和安稳。很多人都会说，如果我们拥有从耶稣而来的这种心灵的平安，就没有什么可以烦扰我们了，我们就有力量去与别人相处，有能力面对这个世界。当然是的，我们要承认是的，信耶稣之后会带来这个心里的平安，但是我会说，这依然不是这段经文所说的平安，这只是这段经文所说的平安得到了那个平安之后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就要问，这段经文所说的平安到底是什么呢？刚才圣经工程也向我们介绍了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利亚曾经预言施洗约翰的未来的时候，他曾经讲到这样一句话，他说到耶稣来呢，是要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哦，诗一般的语言，对不对？我觉得这话说的太好了。但是他说怎么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呢？送给你一辆跑车，送给你一座别墅，让你儿女双全，让你家庭美满，让你挣了500万，所以把你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都不是，对不对？他是怎么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呢？哦，原来是使我们罪得赦免，是他的光照在了我们在这死荫黑暗中的人。哦，我觉得这个比喻特别形象。他说呢，其实呢，我们都是坐在黑暗的死荫中的人，就死亡的阴影啊，在遮盖着我们，死亡的阴影在笼罩着我们。哎，你说他说的是不是？鲁迅讲了一个笑话，说有一家人生了一个孩子，亲戚朋友都去看看他，说有人夸这个孩子长大了一顿当大官，有人夸这个孩子真聪明，有人夸这个孩子太帅了。但那有一个人说这个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于是所有人都打他。哎，各位，我认为说只有这个人说了实话，其他人都在说恭维话，其他人说的都不一定实现。他真的一定当大官吗？他真的一定很帅吗？他真的一定很聪明吗？不一定吧。但是唯一说了一句实话的人说，哎，这个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于是大家都打他。各位，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就生在死荫之中，对不对？就死亡的阴影就开始笼罩他。只不过呢，有人笼罩了70年，有人笼罩80年，强壮的可以笼罩80年， 但至终都是要经历这个的，对不对？那么真正的好消息是什么？就是有一个光照上来，驱散了这个死亡的阴影，驱散了这个黑暗，所以它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于是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他怎么把那些在黑暗死荫中的人引到平安的路上呢？首先他要进入黑暗和死荫之中，对不对？他怎么让我们得平安呢？他要承担我们的不平安，对不对？他怎么让我们得生命呢？他要进入死亡，对不对？他怎么让我们得荣耀呢？他要进入羞辱。所以你会发现，使罪得赦了，意味着他要把我们的罪背在他的肩头。就像罪如果像一块巨石压在我们的身上的话，是的，确实压在我们的身上，压在每一个亚当的后代的身上。于是他来了，接过这块巨石背到他自己的身上，于是我们就得了自由。各位，得平安，得自由，得儿子的身份，这样大喜的信息意味着他要来做这件为我们付出所有的这一个福音。所以让我这样说，真正的平安就是神人和好的平安，就是他来承担我们该承担的。因为如果你了解整本圣经的话，你会知道说圣经如何描述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自从始祖犯罪堕落之后，所有的人都是天生抵挡上帝的人，对不对？都是天生不蒙喜悦的人，对不对？都是天生在一种罪恶的辖制之下不能不犯罪的人，对不对？意思是同天抵挡神的人，但经文却说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哎，各位，我要问你，神喜悦谁？首先我要说的，神喜悦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因为他从受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开了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他，对不对？但是这里明显的表达的是神喜悦我们，但我们是反对他的，我们是犯罪作恶的，我们是与他为敌的，怎么神就喜悦了我们呢？很简单，因为耶稣基督把我们反对上帝、背逆上帝、犯罪的那个罪的刑罚担在自己的身上，神本该喜悦他的，因着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于是神喜悦我们。而神喜悦我们，这就是平安的源头。所有的不平安，所有的苦难，所有的糟糕，所有的一切败坏，都是因为我们离弃了神，对不对？都是因为我们与神为敌，所以带来了一切的糟糕。但是一旦神悦纳了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被称为义，于是我们就有了平安。所以真正的平安是一场恩典，是一场巨大的恩典。原本罪人跟上帝之间的状态是相争的状态，现在变成了和好，因为耶稣基督来弥补了那个鸿沟。这就是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和睦的源头。所以呢，你会发现最本质的平安，所有平安的源头，就是这段经文所提到的，就是他来了，就是所有的一切平安的源头。像圣经说，我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一节。所以为什么耶稣要道成肉身？为什么他要成为婴孩？为什么他要降生马槽？为什么他要走向哥哥他？为什么他要背上十字架？为什么他要戴上荆棘的冠冕？为什么铁钉要扎伤他的手？因为他要给我们带来平安，为了要结束神人之间的冤仇， 为了使我们不再做神的仇敌。所以平安夜的这份平安是实实在在的一份恩典，是完全的恩典。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得到这份平安呢？我们该如何接受这份恩典？讲两个。第一，接受这份真正平安的秘诀是，第一，首先承认自己与神为敌的这一个状况，承认自己在罪恶当中的这一个状况。接受这份平安的秘诀是，要首先承认自己其实在不平安之中。很简单，你接受礼物的原则就是你承认你自己需要那份礼物，对不对？不然你不会接受的。请看这个破碎的世界，夫妻居然会争吵，孩子居然会死亡，你心里居然会偷偷的恨着他。哦，还有，每一个人都会死，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如意的事，并且还有痛苦这一件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是的，我刚才所描述的这些状况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对不对？我们活在如此不平安不正常的世界之中，但是你发现没有，当我们经历这些经历多了之后，我们在这种不正常的世界当中却不觉得不正常，因为我们习惯了，我们就容易习以为常。在某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就是罪所带来的最大的危机。罪有一个危机，就是它扭曲了你的生命状态，让你活在一种扭曲的生命状态当中，你以为这是正常的。就好像你每一天都会经历争吵，每一天都会看见死亡，你每天就会经历仇恨、自私，你每天都会经历骄傲，你每天都会经历不如意的事情，请注意，这些都是不正常的，都是扭曲的，都是糟糕的，都是跟上帝起初创造的相反的一种的状态，对不对？但是 你发现几千年来人们觉得说，这些不就是人生吗？这不就是正常吗？谁不这样？哦，我们就已经在罪的这种的扭曲当中，把扭曲当做了正常，我们几乎忘记了起初的那个原子，我们几乎忘记了没有死亡的日子是什么样子，忘记了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彼此相争是什么样子。这表明我们被罪欺骗了。让我这样说，大部分人之所以不能与神相合，都是因为他们不承认自己正在一种扭曲的状态当中。他不觉得自己需要，他虽然在死亡罪恶的阴影之下，在征战当中，在邪恶当中，但是他不觉得那个是不正常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首先承认的问题是，罪恶和死亡从来都是不正常的事情。然后你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所以承认自己在征战当中需要被救赎是得平安的首要。我多说一点哈，你知道其实我们也在某个角度来讲也承认，因为每个人都怕死，对不对？无论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你们有没有见过年轻的时候刚刚的说我就不怕死，你们有没有见过这种人？等他真生病了，等他真住院了，怕得要命，对不对？你知道其实那个说大话其实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心虚，对吧？掩盖自己的那个没有底气，对不对？其实是的，每一个人，换言之，我们常常掩盖掉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需要。当他怕死的时候，就表明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永生的需要，是神安放在他里面的。每一个人，即使这个世界上最十恶不赦的罪大恶极的人，他其实还是觉得良善比邪恶好，至少在理念上他还觉得良善比邪恶好，对不对？所以就表明说，上帝将那一个羡慕圣洁的心依然放在他的里面。 只不过被罪扭曲了之后，他会活出邪恶的生命而已。所以这一切都在证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压制我们真正的需要。我们有很多属灵的需要，永生的需要，良善的需要，圣洁的需要，我们都有，只不过每个人都在压制。压制久了，他就以为自己不需要了，其实他依然需要。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你知道压制久了，对永生，对良善，对上帝压制久了，他会觉得他人生主要的需要变成了疾病的问题。其实你知道吗？疾病的问题背后其实是死亡的问题，对不对？是的。你要他以为说他人生当中给主要的问题是贫穷的问题，是苦难的问题，是人际关系的问题，等等等等。当然这些都是问题，请注意，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问题。罪恶、死亡才是背后这一切的问题的根本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容易打错了仗，对不对？我们还没发现我们真正的战场在哪里呢？我们真正的战场其实是罪恶和死亡的那个最终极的战场。哎，我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哎，其实就是现在也年轻，对吧？我在十几岁的年纪里，我特别喜欢看古龙的小说。我觉得古龙的小说描述的非常的好哈，这一个他描述的，他会把用一个场景说明一个很深的人生道理。当他描述一个人的刀法快的时候，他一般不直接描述那个人的刀法快，他一般怎么描述呢？他会描述说，只见刀光一闪，那个被砍的人还在往前跑，一直在跑，跑着跑着，忽然身体从中间裂为两半。你知道这个描述刀法快到一个，他被砍了，他还不知道自己被砍了，还在继续往前跑，对不对？跑着跑着，忽然身体从中间裂为两半。我觉得这个描述，我觉得基本上描述了整个人生了。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从母腹当中生下来，我觉得我们就被罪恶和死亡给砍了一刀。只不过呢，那个罪恶和死亡的这个刀法太快了，砍了之后我们不觉得被砍了，于是我们努力的往前跑。有人跑了70米，强壮的跑了80米，然后有一天忽然身体从中间裂为两半。这就是人生的真相啊。但是在跑的这70-80年当中，我们不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是被砍了这一刀，被罪恶死亡砍了这一刀的事实。我们觉得人生最主要的问题是张帆居然跑得比我快，凭什么？李四跑的时候居然身上背了一个120平的房子，而我家的只有80平，对不对？他们觉得人生主要的问题是跑得快慢的问题，是跑的身上背的房子大小的问题。不不不，人生主要的问题是被罪恶和死亡砍了一刀的问题，对不对？无论是70年还是80年，终究有一天身体忽然从中间裂为两半。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就发现这一个事实，那么真正的平安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在解决这个罪和死亡的问题。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看见说，哦，他为我们竟走上了十字架，就解决我们被砍、被杀的那个命运，因为那个刀就砍在了他的身上，就使我们可以得蒙救赎。因为以赛亚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有没有发现以赛亚在这里用对比的手法？他受刑罚，刑罚跟平安是一个对照词组，对不对？他受刑罚，你得平安。鞭伤跟医治是一个对照词组，对不对？他受鞭伤，你得医治。所以接受耶稣基督，看他在你生命当中成就的那一个巨大的救赎，要把你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不是在被刀砍了跑70米还是80米的那条路上，而是引到平安的路上。阿们。最后让我以一个最后一个故事来结束今天晚上的布道。 那司徒真呢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哦，我常常觉得哈，最简单的故事呢，有的时候最能指明人生的最核心。他说呢，想象一下，你正在病入膏肓，正在危殆旦夕，躺在病床上，是一个绝症。然后他说呢，想象一下，我有一种药可以治你的病。那假如说我对你说，我有这种药，我认识研发这个药的人，可以唯一的可以治你的病，请问你会怎么说？啊，正常一点哈，你会说太好了，请把这个药给我，对不对？就这么简单，太好了，请把这个药给我，我将一生感恩戴德，对不对？因为没有这个药，明天就要死；有了这个药，明天就活了。但是呢，我会说，哎，好的，但是呢，这个药极其的昂贵，非常的贵，需要花大量的金钱，请问你会怎么说？你会说，无论多大的代价，我都愿意，对不对？请把这个药给我，为什么呢？如果死了，我还留着钱干嘛呢？死了不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因为死亡会吞噬掉你的一切，死亡会让你变得一穷二白，对不对？那我会说好的，但是呢，我再一次提醒你说，你要考虑一下，虽然这个药一定能够立刻的医治你，让你康复，但是如果你要买这个药，可能你要卖掉你的房子，如果你要买这个药，可能你要卖掉你的车子，你可能会变得一贫如洗，请问这会不会让你不再买这个药？不会的，对不对？谁还能拿东西换生命呢？你知道，如果你是一个正常人，你一定会说，如果我没了那个药，我有车子又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如果我没了那个生命，我的房子又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我没有那个药，我的公司又有什么价值呢？虽然车子、房子、公司对我来讲很重要，但是与那一个能救我命的宝贵的药物相比，其实还是不太重要，对不对？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听福音的朋友，有时候越简单的故事越直逼人生的真相。只可惜我们活在虚假之中，活久了就会变得迷迷糊糊，活久了就会变得越来越看不清事实的真相。我们需要足够简单的故事来把我们叫醒。让我这样说，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唯一的解药。所有的人都中了一个毒，这个毒100%必定毒发身亡，有人70年，有人80年，并且这个毒最毒的部分就是它无色无味，对不对？让你不知道你中毒了，让你不觉得你中毒了，于是你就不愿意寻找解药了，对不对？但是耶稣是唯一的解药，最宝贵的解药，并且不用你付出代价，他已经为你付出了代价了，他可以解决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恶、死亡的毒。当你得到这一件至宝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舍弃，除了它之外，其他的都不那么的重要。这就是我们得平安的秘诀。阿们，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需要你的平安，因为我们常常的缺乏真